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承高速进京方向北七家到望河桥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4 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车音乐会，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新的一周，新的开始。2018年5月7号星期一，北京时间9:01:50，问候每一位正在守候汽车音乐会的好朋友、老朋友、新朋友。大叔正在大兴收听，婷婷呢是在海淀收听，还有霍比特呢，霍比特现在是在五方天雅汽车服务员收听，很早就去拾到车哈。还有英雄在电台收听，还有行走江湖现在走到了这是双清源西北门香山地区哈。娜呢现在是在中关村收听，还有在丰台的风吹麦浪 New Me 呢还是在顺义的这个顺义区的这个竹园路哈，大家可以找他去吃午饭。超的幸福呢是在海淀收听，彩彩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前程说太堵了，前程发位置吧，告诉我们哪儿堵，好像是丰台区的看台桥那边是吧。字母妹妹还是在紫玉华府收听，还有来报道的娜，拽住青春的尾巴，哎，拽住青春的尾巴，好久不见啊，还好吗？ 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9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飞。 1, 2, 1, 2, 3，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9点 FM 974，腾飞与你每个路口见。 好，腾斌和你每个路口见。今天是2018年5月7号星期一，先来看一下限号，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来关注一下啊，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一辆生锈狂野的野马车型到底是什么呢？春季汽车保养要来关注的是汽车的电路，今天我们特别来说一下汽车的电路这个问题。5月自驾好去处，5月还有自驾的好去处吗？来给大家介绍古迹之旅系列。好了，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说起经典的废土风格电影，大家一定能够想到《疯狂的麦克斯》哈，而《头号玩家》当中出现了这个主角的座驾 V8 拦截者，哇，高引擎盖的增压器，生锈的车身，相信一眼就能让你认出来。而这辆车的真实身份呢是Falcon GT， 来自1973年，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澳大利亚的 V8 野马，只不过呢这款车更加的狂野。想想这款车一出来啊，生锈的车身，只要的就是这个酷劲儿啊，然后轮子能转吗？你试试看。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也就是2018年度第19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首先来关注的是第50到第4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Elvish Rita Ora Lonely Together。 第49名 何洁燃烧吧青春。 第48名 孙子涵那些学校没有教过的事儿。 第47名 胡玲花草茶的夏天。 花草茶的清晨敲开谁的心门，这次不准做个梦。 第46名 Naughty Boy Sam Smith 啦啦啦。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的歌曲，来自 Awiki 还有 Rita Ora 合作的这首 Lonely Together。 就算用这样的乐曲来纪念一下 Awiki 吧。出生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是著名的 DJ 音乐人，也是很年轻哈， 在这个上个月的20号呢，不幸在家中去世了，才28岁，真的很年轻，很可惜哈，英年早逝。那么汽车音乐会的这些音乐呢，就来纪念一下他吧。好了，继续攀升第4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活力，你的热情在哪里？跟我的节奏，为青春加油，为青春呐喊吧，何洁，燃烧吧，青春。何洁，燃烧吧青春，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位。轻快的旋律，有力量的声音，被大家称赞是超有热血青春范儿的感觉啊！这首青春的小摇滚励志曲风一出，引起大家的喜爱。来，跟他一起拍手。加油！汽车音乐会，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一汽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知道吗？每到这个时候都要来点名了，看看谁没有来收听，看看谁收听的不专心不认真呢。好了， 感谢收听的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每天都会如约而至，而且给我们提供很多的资讯，还有美丽的图片，谢谢。还有心里话，老朋友特洛伊还在大屏收听是吗？好，官方微信平台这边呢，还有王先生，艾里欧是你新朋友吗？发过来二维码了，好，待会儿就扫你们一下哈，先加你们为好友，然后再把你们拉到我们大家庭当中。想像这两位新朋友一样，艾里欧和王先生一样，你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温暖的大家庭当中。好了，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哦，你的这个头像好可爱呀，方便把你的微信二维码也发过来吗？想加你为好友哈。好了，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好了，家族一群二群当中的朋友都到齐了没有？发位置了吗？发红包了吗？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嗯，同样是上周全新推荐，孙子涵那些学校没教过的事儿，第48位。 同样的大步能秒杀一遍，怎样的大声不穷不丢脸，恋爱这打击没同学可解，约会是学校没教过的事儿。 表示学习是我们该有的本事，20年来我算得上懂事，哄爸妈高兴的快好，成绩都不算什么事。但当我遇到了让我心跳的 girl， 让我连话都讲不清的 girl， 看到她漂亮的眼睛学不会不脸红。 Hey girl， Talking about yeah. Hey girl, yeah. Hey girl, I want you. Hey girl, 那些学校没有教过的事儿。 所以说表白就是那几个字儿的事儿，鼓起勇气一开口就没劲儿，费尽力气慢慢接近，却过不了朋友这个坎儿。难道我的心他一点都不懂吗？也许是时候该肉麻一下，但每次都顾虑太多，怕不成归尴尬。 这个还算是派上用场了，我买了玫瑰用最简单的声音说给他听了，幸福突然就在两个脸孔的人之间爆发了，爱情这家伙来了却装作悄悄的。 这件事并不难，自信就总可以排除万难，勇敢去爱就一定能过关，就算学校没教过这件事儿。 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一首歌曲哈，听起来这首歌曲的为了押韵吧，那些学校没有教过的字儿哈。听到歌曲的 demo 的时候，导演就立刻回想起了关于写情书啊、自作多情啊，那些学校发生的那些很朦胧懵懂的时期的事情哈，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那三个字，那些在心中演练过无数次的告白，最终还是没说出来哈。于是呢，创意脚本呢就将现在很流行的手机闯关的游戏还有追女秘籍的这个相结合，炮制出了这首轻松又浪漫的有点搞笑的歌曲的 MV Music Video。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那些学校没教过的三日。好了，来看看我们的家族二群当中发来位置的曾经的曾经还是曾经现在正在小五级小收听，还有林林、同辈、 Michael、 小呆猪、板城烧锅酒、林林，还有北纬40度、打不死的小强，北京，这是什么什么的立刚，还有冰姐看过来，你好，杜萌萌，杜萌萌是我们的新朋友是吧？还有北方的鱼，还有你好2018，好了好了，其他的人呢都在等等里面吧。哎，一生有你，看见你了，还有 Shanny、 曹操，原来的曹操。好了，继续攀升第4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花草茶的清晨，敲开谁的心门？这次不准做个木头人。花草茶的黄昏，环抱谁的体温？不再怕梦里都一个人。是饱满，偶遇摘完用温柔晒干，田野浪漫跑斑斑，换温馨弯弯，心安慢慢沉淀成习惯，茉莉暖了口感，浸透往事黯淡，妮妮夜晚在茶色弥漫，盛开满山遍野般，谁舍得喝完，来者不管。花草茶的清晨，敲开谁的心门？这次不准做个木头人。花草茶的黄昏，环抱谁的体温？不再把梦里都一个人。 在上午聆听这样一首清新的作品，感觉真的是超爽，有没有？胡林花草茶的夏天，轻松灵动的旋律，再加上温暖治愈的歌词，胡林用他青春甜美的声线，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到了那个充满花草茶香的世界。哇，好美！好啦，继续攀升第4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同样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进入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6位，来自淘气男孩还有 Sam Smith 的这首《啦啦啦》。哎，终于跟上了，来试一下。 Your venom, keep it shut. I hate it when you hiss and preach about your new messiah, 'cause your theories catch fire. I can't find your silver lining. I don't mean to judge, but when you read your speech, it's tiring. Enough is enough. 和知名的制作人 Naughty Boy 淘气男孩联手新晋男歌手 Sam Smith 推出这首啦啦啦，让人惊艳的感觉哈。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6位，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来。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多元音乐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2018在路上，从新出发。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情难割。 瞬间点燃你的一首作品，让你听过之后就会立刻变得 crazy 疯狂起来的作品。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啊！别以为那些疗伤歌真的可以治愈你哈，别信他们的。等你伤心的时候就来听听动次打次，听听摇滚歌就好了。其实这首歌曲呢，阿信在写的时候编曲的时候反复用了很多版本哈。这首歌曲呢，所以呢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无数次的修改之后呢，最后决定用这个爽朗直接的动次动次。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好了，接下来转换情绪了，做好准备了吗？继续宽声。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风希望花能做他的新娘，袈裟就是花香。爱结束，担心的像流浪，在无名之上。男孩脸上幸福梦想，我希望有首歌能将永恒为你献唱，你迎着光微笑绽放，我看见爱情为你不死的模样。花希望美是他的伴娘，今天最漂亮，从今后我牵挂的风向永远都一样。希望花能做他的新娘，袈裟就是花香。爱结束，担心的像流浪，在无名之上。坏男孩脸上幸福梦想，我希望有首歌能将永恒为你献唱。爱情为你不死的模样，花希望美是他的伴娘，今天你最漂亮，从今后我牵挂的风向永远都一样。当风将这首歌轻轻唱，我爱你无望。 很少听到罗志祥这样温情的去演一首作品，连他自己都极力推荐哈。他是这首歌曲送给热恋当中的男女，希望大家听完之后能够感受到爱情的美好。感受到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罗志祥，今天你最漂亮。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比比周笔畅又来了，带来这首 Hello World。歌曲作为电影《分手大师》的插曲，这首歌曲专门为《分手大师》电影当中杨幂演的这个角色量身定做的全英文歌曲。 Wish I would ever grow, oh, and summertime. 周笔畅 Hello World，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位，被唱作是叶小春之歌哈。好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太好听的一首英文歌曲，在这里，对 ，With Life 汽车男孩的 Nothing's Changed My Love for You， 非常好听的一首英文歌曲。我们一起聆听吧。 If I had to live my life without you near me, the days would all be empty. The nights would seem so long. With you I see forever oh so clearly. I might have been in love before, but it never felt this strong.Dreams are young and we both know they'll take us where we want to go. Hold me now, touch me now.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cheek for the sake of the show. Now that you know this is my life, I won't be told what's supposed to be right. Catching my 挺有气势的一首作品哈，来自 Kelly Clarkson 的这首 Catch My Breath。 这首歌曲的 MV 呢拍摄的很唯美哈，在恍若梦境的彩虹光晕当中自由的呼吸，强而有力的曲调让我们再次感受到 Kelly Clarkson 的歌曲真的一直很有爆发力。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还有谁此时此刻坚持在这里收听呢？赶快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刷一下存在吧，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已经到五月份了，昨天就已经立夏了，哎，是前天立夏吧？对对对。那五月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去自驾的好去处呢？已经到夏天了，我们就可以往郊区跑了，那里更加凉爽一些。今天呢，我们来推荐古迹之旅系列的第一集，这是长峪城村哈。长峪城村的古迹和自然景观非常多，村西的古庙呢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庙中呢有明朝时期所铸的大钟，门前呢还有古墓参天，可谓是生机盎然。那长峪城呢还有纯天然的旅游资源，比如龙潭沟景区，还有黄花坡风景区，还有燕长城景区等等，都为这里创造了无污染纯天然的美丽环境，形成了一个天然大氧吧。好了，可以导航搜一下怎么走哈。长峪城村就是在刘村镇长峪城登山步道那里去玩一玩就好。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张雨生天天想你。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这首歌曲的一发布就传唱大街小巷，也成为张雨生的招牌作品之一。这首歌曲完美的搭配了张雨生清晨露珠般的学生气质，也是张雨生在偶像时期非常值得怀念的一首经典之作了。张雨生天天想你。 当我伫立在窗前，你越走越远，我的每一次心跳你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田，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隐隐约约闪动的双 Yeah.

吹眠，雨水滑落的神仙，没有时间的考验，没有难忘的缠绵，只有我们缓慢呼吸的音乐。我感觉依赖的欲望信息在空气里没力气，世界是一圈的距离， 陈家的歌声相伴，雨天都变得那么浪漫。蔡陈家的声音很纯美哈，其实呢，他的歌曲就和他的名字一样，那种干净无瑕的感觉，高冰般的透彻，可以很温柔，也可以很坚强。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听听萧亚轩《遗失的心跳》。

今天下午，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将再度来到北京广播大厦举行公益演出，带来弦乐四重奏音乐会。音乐会上，观众将欣赏到莫扎特的 G 大调第十三号小夜曲和《梁祝》的经典片段。近日，北京民族乐团在京演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了两场《生如夏花》现代民族音乐会。曾获格莱美大奖的著名音乐人吴彤担任音乐总监，用充满现代风格的丝竹之声带领观众迎接北京的夏日。本场音乐会是北京民族乐团《中华四季》系列音乐会的夏日专场，曲目围绕夏的主题编排，为吸引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音乐会用现代民族音乐会的呈现形式，多元的曲风展现传统民乐与现代风格的融合。青年三弦演奏家商仲元与乐队共同演奏了一首《夏日皇宫》，具有北京传统韵味的三弦弹出了浓郁的爵士风格，经典广东音乐《撼天雷》也经过重新的编排后首度亮相。此外，根据歌曲改编的现代民族音乐《北京一夜》《海韵》等曲目也让观众感受到民族音乐的现代风格。据悉，北京民族乐团《中华四季》系列音乐会的秋冬专场也会在相应的季节到来时与观众见面。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一首你相当熟悉的记忆当中的老歌了吧，来自徐怀钰重新翻唱的《踏浪》，还喜欢与清纯可爱的形象再次映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哈，从我们的脑海当中又迸发出来。徐怀钰《踏浪》，哎，伴随这样的歌声，你就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有没有感觉今天汽车音乐会很不一样呢？一般我们每一个时段开始的时候都会用英文歌曲，我们时段开始呢用的是中文歌曲，也预示着我们这个时段很不一样。还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这个时段真真正正可以完完整整收听25分钟了，就是说今天是不打折扣、不加任何水分的120分钟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哈。后面那个10分钟的大专题也没有了，哎呀，太好了！每周一像郭姐一样，我们在这里可以好好的、尽情的听好歌。那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这首歌曲厉害了。一首非常棒的、非常经典的英文歌曲，来自西蒙和加芬克尔的《斯卡保罗集市》。哎，西蒙和加芬克尔是60年代风靡全球的一个二人组合哈，可以说是流行音乐史上非常重要的二重唱了。那西蒙的嗓音松弛自然，加芬克尔的声音轻柔高亢，两人的和声呢如诗如梦一般的丰富多彩，令人魂牵梦绕。时至今日，他们的很多歌曲呢还被大家传唱，这首《斯卡保罗集市》也是他们的经典曲目之一了。斯卡保罗集市呢，据说呢是1000多年前维京人在英格兰的西北部登陆之后，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后来这个集市逐渐的冷清衰落，现在呢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了。不过这首歌曲呢，让他们再次走红哈、啊，大家开始寻找，哎，斯卡保罗集市在哪里？在哪里呢？就在歌声当中。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Scarborough Fair,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That's no crested crown. Without no sleep or night's overcrows the shadow. And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Strands and polishes of bell, and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er to reap it in a sickle mill, blazing in scarlet battalion.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听到了菲儿比较早期的作品《向日葵盛开的夏天》，源自于他们成军五周年的纪念专辑当中，歌曲真的成为对于他们的纪念了。还记得当时在专辑当中的他们就说，欢迎光临现实当中的梦幻仙境，现实中也有梦幻仙境啊，当然呢在音乐当中就可以找寻到了。菲儿乐团的向日葵盛开的夏天，我这个夏天到哪儿去看向日葵花海呢？还记得我们啊，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一直想去看向日葵，然后没看成哈，今年一定要早做计划呀。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接下来邀请你来听听 Bibi 周笔畅的《被中立拖累》，这是他2016年的作品。一向喜欢尝试不同风格的 Bibi 周笔畅，这回特地向这个新生代的音乐人大包子邀歌，对于大包子来讲呢，绝对是一次十足的挑战了。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被中立拖累》，听起来又是说唱加上 jazz， 有点怪异的歌曲哈。比比，周笔畅，邀请。 为什么先都不瞬间泪流眼中泪，暴风里头蜿蜒之前站在闭眼导演，被中立拖累，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街头抬头看着繁星也坠的天空， I know I know， 在秋天一段有你陪我， 谢谢你鼓励我，尤其是你给我，让我迈开脚步一起往前走。 I know I know 你是我的 OK 绷，在每一个时候一个酒杯上坐着我的梦想，我要开始决定旅行的方向，设计个在桌上一点伟大理想，当成这是迈不出去公仔的床。有天我出发吉祥，不再是公仔送孤儿院的小孩，看着他们的表情满足的那模样，看着他们快乐我也跟着饱了。我离开了家乡，开始我的流浪，身上只带着公仔 QB 和吉他，他们陪着我永远不寂寞。还有还有一只大狼狗，他名叫阿福，整天跟着我，在我最最难过的时候给我温暖的眼神，肯定的微笑，准备往前出发。一个人的时候在陌生的街头，抬头看着繁星夜坠的天空。I know I know 在这里云端有你陪我，谢谢你鼓励我，尤其是你给我，让我迈开脚步一起往前走。 I know I know 你是我的 OK 绷，在每一个时候一直陪着我。后来不找我唱的童谣，我也从来没忘过，踏出走进乱藏的灯箱，他也没忘过，就算失败就算沮丧，依然记得回家，上去就把这家人朋友好好哭一场，依然会晒干一切一切烦恼忧伤，服下我的疗伤歌曲良药并不苦，用耳朵用心听我唱，我的精彩故事还没说完。蝴蝶蝴蝶飞到天上挥动翅膀，啊飘到青丝中间，也只是只毛毛虫，啊不要灰心，姐妹在那思念在那，只有生命不能重来，所以珍惜它的精彩。我们全都是渺小蚂蚁，却都有存在的那意义，不愿失去也失去勇气，那就创造回忆，去买舞蹈飘逸，踏出旋律涟漪的倒影。一个人的时候在陌生的街头， 这就是今天的收工歌曲，来自浪花兄弟的你是我的 OK 绷。这首歌曲展现了他们的励志精神哈。周董周杰伦写歌词的时候把外婆和稻香都写进去了，很有情景的词哈。不过这首歌曲的曲子呢，是周董听了 Funky Monkey Babies 的音之后觉得哎挺适合浪花兄弟演唱的，就重新填词给他们写进了这首你是我的 OK 绷。正要结束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了，终于啊，不是啦，我说哎，真的很舍不得你们，今天不过真的是做足了将近120分钟的好歌呢。10:56:05，跟你说再见了，欢迎收听接下来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线下的朋友咱们接着聊哈。哎，跟你相约明天9点开始2个小时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明天见。 一个人的时候在陌生的街头，抬头看着繁星夜坠的天空。 I know I know 在这里一段有你陪我。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强到没有强的斐讯 K2 路由器重磅升级，斐讯 K2T 内置天线让延迟在线，信号依然强到没有强。 5月14日斐讯京东超级新品日抢先发售，更多优质产品同步超值开售。 新氧 APP 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美容微整形当然选新氧，新鲜的新，氧气的氧，上新氧全龄断货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抢。 新空港商务区大都会综合体空港1号街区全新升级力作，空港时代闪耀京南，41至51平精装 SOHO 总价40万起，0105579999。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价格宣传推广7年有效，预售证号记过2017072号。 京西南雄安北珊瑚间一座城，天鹅湖70年产权精装公馆，首期5万起，更有湖景洋房均价8500即将入市，